妙山河，中橫四海。我何鑑光自傳一鑑江湖已經在普羅有得賣了，大家可以到普羅網上商店購買，多謝各位。 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即係有一句説話叫做百年之後當思我，我叫人總辭，2003年開始講，係咪？即係針對呢啲惡法，屌你咩？你又冇辦法懟冧佢嘅時候，你就同佢攬炒，係咪啊？嗰陣時2003年，如果你同佢攬炒，係嘛？咁即係好在後來就有群眾運動，即係唔係你屌你啦咩？如果 過咗啦嗰陣時， 過撚咗咯，係咪？唔係50萬人上街，係咪？淨係50萬人上街都未必得，仲要屌咧建制派有一個黨叫自由黨倒戈先至得，係咪？咁好啦，2003年有講之後係嘛？尤其舊年啦，係咪？即係啲人俾人 DQ 嘅時候，我已經講啦。大家一齊冇撚選，到今次呢個立法會選舉，你啲初選興高采烈嘅時候，我哋成日喺度潑冷水35家，咁而家你話俾我聽再講35家啦，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咪？你戴耀廷寫嗰篇文40家，你繼續寫啊，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咪？你已經變咗另外一個境界啦，大教授，你俾人哋炒撚咗魷魚，你個頭上個光環又多撚咗一個，你而家係神嚟嘅，你已經係啱唔啱啊？你係香港政治抗爭運動。至少在學術界你是一個 icon 嚟噶嘛，已經係另外一個境界嘅啦，已經係你是神嚟嘅大佬，係嘛？但你呢班屌你諗乜仲貪圖嗰個立法會嘅權位？屌你乜仲夠膽喺呢個時間佢延期一年又 DQ 又延期，雙管齊下，你都冇反應嘅？屌你老味真係係嘛？这个中央政府不应该干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，是吧？这个违反基本法，讲这些有卵用咩？是吧？你就是要抗争嘛。抗争你不敢上街，好像你年轻人去冲去掟汽油弹的，你一定不能这样的嘛。现在有个国安法在这里，你死了的嘛。那你文斗得不得？屌你妈，我集体不能做得不得？你个任期到9月30号最好的了，是吧？你现在不用翻工的嘛，粮出到9月30号。咁你咪捞俾嗰两个月粮咪唔捻出，有冇酬金冇埋，最多系咁。你而家辞职就系、是，你而家辞职嘅损失系咩咧？如果林夕嗰个建议，你就冇咗份有冇酬金，同埋下个月冇粮出，系咁捻多嘢啦，系嘛？你出粮出到九月嘅，九月底你个任期到九月底，九月份嗰份粮都仲有得出嘅，包括啲营运开支，你冇损失噶。我屌你咩？之前叫你总辞，包括。即是2016年 DQ 咁撚多人，我叫你總辭，咁你冇撚咗兩年人工，好嗎？ 咁啊慘啦，咁啊慘啦。 咁啊大佬，我冇幾年人工，咁啊慘啦，係咪屌？你班撚樣係要靠做議員真係供樓溝女，屌你老味！而家有乜所謂啊？係咪應該總辭啊？係咪？好清楚噶嘛？但係總辭大鑊，而家有個希望可以做多年啊嘛，嗰度先撲街啊嘛，延任一年會有可能係，係嗎？会唔会延任咧？一年咧，我唔知道。嗱，而家好简单嘅啫。呢、这、一个所谓填补真空期嘅问题咧，呢一年咧，政府佢无计可施噶。嗱，你既然宣布要将个选举延后一年，咁喺即系话新一届立法会产生之前，呢一年嗰个真空期点样填补？佢就将个波推咗俾呢一个北京，系嘛？他寫了個報告給國務院，國務院說、哦、那就要填補這個立法會一年的真空期，那我們就請人大做決定啦，這樣。做決定可以包括幾樣東西的，第一就是釋法，第二就是將這個未來一年呢，即、就是10月份開始整一個叫新一屆的立法會，屌你去一年任期而已，是吧？或者是等於即係第六屆之後嘅一屆嘅，或者叫臨立會，臨立會嘅2.0，但係呢個臨立會嘅2.0咧，同九即係同呢一個97之前， 成立嗰個臨時立法會咧，就有少少唔同嘅。嗰陣時就係因為即係中英雙方就嗰個政制發展咧， 直通車啊 嘛，即係個直通車嘅問題咧，就抹咗即係抹咗面啊，咁啊冇直通車坐，係嘛？呢、這個九五年產生嘅立法會咧，就唔可以過渡到九七，係嘛？咁所以第一屆立法會係1998年嘅，嗰、那個任期兩年嘅，呢、這個基本法寫得好清楚嘅，係嘛？除咗第一屆任期兩年之外，其他嘅任期咧，即係以後嘅屆數嘅任期咧，就4年一任嘅。咁所以呢個問題咧，而家變咗咧，即係呢個燙手山芋仔人大常委會，究竟係釋法啦，定係作一個決定？呢、這個決定可以包括兩樣嘢，一個咧就一個臨立會2.0，咁啊唔係選舉產生嘅，係嘛？咁啊唔係選舉產生，咁即係第六屆嘅立法會議員延任一年，又可以做一個咁嘅決定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即係可以做一個決定咧，就直情就屌你，即係一唔撚俾你啲民主派入去，我就乾脆成立一個屌你真正嘅臨立會，然後就委任人入去。咁但係我係諗唔到佢邊種方法最好嘅，釋法咧其實係唔得嘅喎。釋法唔得嘅原因喺邊度咧？根據基本法第66條，即係呢個叫講立法機關係就66條。68條是呢個講選舉產生，咁你去解釋到佢嗰條法律就嗰、那個基本法呢度68條唔係選舉產生得唔得？唔可以咁樣釋法噶嘛，大佬，係咪啊？咁啊，69條就講4年任期，咁你68、69咁點搞咧？係咪？唔得噶嘛，呢個係你明唔明？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都幾難搞嘅問題嚟噶，係嘛？咁所以啊。曾浩成佢今日寫嗰篇嘢咧，佢就 send 咗俾我睇嘅，就係、是、AM730嘅方法我睇唔到啦。咁因為之前我同佢通電話，我就話：喂，主席，咁點搞啊？你呢個提議，咁呢一年真空期，咁點搞啊？咁佢喺電話咧，我哋兩個講咗大餐，大家鬥講，咪講咗好多其他嗰啲問題，即係牽涉到好複雜嘅。咁佢都相信，即係佢都認為好複雜咧。咁結果佢寫咗一篇咧，即係今日。8月3日啊，因選舉推遲而產生的立法機關空缺。嗱，你撇開即係佢嗰個政治立場唔講啦，呢篇嘢係我見即係話，政府宣布將呢一個選舉延後一年，然後好多評論裏邊，即係唯一一篇係從法理嗰個基礎嚟講嘅。OK， 嗱，佢係建制派，係嘛？佢一定係唔會話俾你聽呢個咧。是有政治原因的、这个一定是疫情的啦，即是曾浩成一定是这样看的嘛。但是这个不重要，就是说好了，这个真空期你怎么去填补先？那我建议大家去看这篇文的，待会我又会播一些即是今天他即是在电台那个片段啦，即是大家比较关心一点的，就是这四个被人 DQ 的现任立法会议员，即是 DQ 他那个即是下一届的立法会参选资格，即是搞清楚啊 ,OK, 即是他那个提名无效，这四个现任的立法会议员，假设如果是由第六届的立法会议员延任一年来填补这个真空，即是立法会的真空呢，咁佢四個有冇得做？咁啲人就啲記者多數都係問呢個問題㗎啦，係咪？譚耀宗就話唔撚應該俾佢做，個理由啊呢、這個有矛盾，屌你又 DQ 佢嚇，你又俾佢做係嘛？咁但係我係想同阿譚耀宗講，即係你係人大常委，咁你喺人大常委會裏邊可以咁樣講啦，係咪？咁如果其他啲人大常委會都係贊成你咁樣講咧，咁你其實又係違反基本法㗎，大佬。喂，佢當選嘅係第六屆立法會議員。你 DQ 佢參選資格嘅第七屆嘅立法會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朱海迪，佢做撚咗立法會議員啦，跟住佢真係參加村代表選舉，又俾人 DQ 咗。 咁你唔係唔俾佢選啦？ 你唔係唔俾佢選啦？唔係唔俾佢選啦？咪屌你乜佢議席就冇撚咗咧？係咪咁咧？佢唔通噶嘛，大佬係咪？即係呢個係你睇到朱海迪嗰個例子係最好噶啦，係咪？冇關係噶嘛，咁所以啊 ，over my dead body， 佢都唔係完全講錯噶，佢屌你， 技術性上係啱嘅，技術上 冇矛盾噶喎，我俾你 DQ 參選資格，屌你乜，佢仲要講一啲好撚囉嗦嘅嘢，其實佢唔使嗰啲，好似我咁講就得啦，我係第六屆立法會議員，你要第六屆嗰啲人延任一年，咁點解冇我份啊？咁我參選第七屆俾你 DQ 啫嘛，係咪？關我而家個立法會議員，佢仲有你俾得佢延任，梗係要喺今年9月底之前。 他哋立法會任期屆滿之前就要公布噶啦。其實好快，我諗呢個禮拜就會公布個做法噶啦，係嘛？點樣去填補呢個一年嘅空缺，係嘛？呢、這個禮拜就會公布噶啦，人大常委會就會公布噶啦，肯定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係嘛？佢今日就張曉明都落嚟啦，係嘛？坐鎮喺新華社，咪就係、是、你中聯辦召集呢啲，屌你諗咩議員係嘛？即係行會成員走去同佢傾啦，係嘛？咁但係我而家即係喐你楊岳橋或者胡志偉嘅原因就係、是、你哋食相難看，我講冇撚用係嘛？林夕大師叫你總辭係嘛？除非你都認為佢係共產黨，屌你老母卧底收撚咗共產黨錢。仲要卧底咗喺《蘋果日報》 十幾十年啦， 屌你老味啦！卧底咗喺《蘋果日報》，即系我成日告诫大家，唔好只問立場，不問是非，系咪？仲有我哋講是非嘅時候，一定係大是大非，系咪？你而家去到咁嘅境地，喂，佢又可以 DQ 你參選，系咪？又可以屌你咩？將個選舉延期一年，乜撚都得，系咪？喂，咁你仲咁甩厚面皮，我要繼續延任，我要頂住佢，我要守住個否決權，係咪？仲講呢啲嘢，係咪？即係好似林夕講嘅轟轟烈烈啦，唔該你，係咪？我叫你轟烈，你就唔轟烈啊！林夕大師叫你轟轟烈烈，你就轟轟烈烈，聽話先得㗎。屌你老味，真係係咪？呢、這個就係、是。喂，你一定是雨雨皆忙嘛，要係嘛？咁但係而家都太遲了，其實講就講係嘛，都唔爭在，因為有十二個被 DQ， 咁你哋所期望嗰個國際社會嘅反應都出咗嚟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啊陸續有嚟啦，連瑞士呢啲中立國，屌你老母都出聲啦，係咪？所以咧，即係總辭呢個係你又唔？老实讲啊，叫你去打交，你又唔捻够胆，系嘛？咁我自己打自己都得啩，叫你老味真系， 自怼啊！ 叫你揼七人，你又唔够胆， 系嘛？我自己 又冇咁嘅能力，又冇咁嘅勇气，叫你老母上街，好似啲僆仔咁去掟汽油弹啊！你梗系唔捻会做啦，系咪先？系嘛？又唔得，咁点啊？咁啊，文鬥咯，屌你媽個總辭咯，啱唔啱啊？係嘛，製造一個屌你媽一個震撼性咯，係嘛？你都唔肯，因為你而家流撚曬口水啊！好啊，真係我以為冇得做，又俾我又冇得選，屌你忽然間仲有一年咯，咁都得嘅，即係目光如豆，短視到咁撚樣，係嘛？所以香港人真係好撚不幸，呢班嘅所謂民主派，你支持咗佢幾廿廿幾年，屌你啫，係嘛？就係咁嘅，就係咁嘅款啊！廿幾三十年，係咪？休息一陣。